平王立，东迁于洛邑，避戎寇。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并弱，齐楚秦晋势大，政由方伯。49年，鲁隐公即位。51年，平王崩，太子谢甫早死，立其子临，是为桓王。桓王，平王孙也。桓王3年，郑庄公朝，桓王不礼。5年，郑苑与鲁议许田。许田，天子之用事泰山田也。8年，鲁杀隐公，立桓公。13年，伐郑，郑射伤桓王，桓王去归。23年，桓王崩，子庄王陀立。庄王4年，周公黑坚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，辛伯告王，王杀周公，王子克奔燕。15年，庄王崩，子西王胡齐立。西王3年，齐桓公始罢。5年，西王崩，子惠王浪立。惠王2年。初，庄王避姬尧，生子颓，颓有宠。即惠王即位，夺其大臣元以为幼，故大夫边伯等5人作乱，谋召燕卫师伐惠王。惠王奔温，以居政之利。立西王帝颓为王，越即变武，郑国君怒。4年，郑与国君伐杀王颓，复入惠王。惠王10年，赐齐桓公为伯。25年，惠王崩，子襄王郑立。襄王母早死，后母曰惠后。惠后生叔代，有宠于惠王，襄王畏之。3年，叔代与戎狄谋伐襄王，襄王欲诛叔代，叔代奔齐。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，使奚彭平戎于晋。王以上卿礼管仲，管仲辞曰：“臣见有司也，有天子之二首，国高在，若结春秋来成王命，何以礼焉？”陪臣敢辞。王曰：“就是，余家乃勋，无逆朕命。管仲足受下卿之礼而还。”9年，齐桓公卒。12年，叔代复归于周。13年，郑伐华，王使游孙伯符请华，郑人求之。郑文公愿惠王之入，不与立功爵，又愿襄王之与魏华，故求伯符。王怒，将以敌伐郑。傅臣谏曰：“凡我周之东徙，晋郑焉依；子颓之乱，又郑之犹定。今以小怨弃之。”王不听。15年，王将敌师以伐郑。王得敌人，将以其女为后。傅臣谏曰：“平桓庄惠皆受郑劳，王弃亲亲敌，不可从。”王不听。16年，王触敌后，敌人来诛，杀谭伯。傅臣曰：“吾硕见不从，如是不出，王以我为对乎？”乃以其属死之。初，惠后欲立王子代，故以挡开敌人。敌人遂入周。襄王出奔郑，郑居王于樊。子代立为王，取襄王所处敌后与居温。17年， 襄王告急于晋，晋文公纳王而诛叔代。襄王乃赐晋文公归畅公使为伯，以河内地与晋。二十年，晋文公召襄王，襄王会之河阳建土，诸侯必朝。叔会曰：“天王授于河阳。”二十四年，晋文公卒。三十一年，秦穆公卒。三十二年，襄王崩，子顷王任臣立。顷王六年崩，子匡王班立。匡王六年崩，帝于立，是为定王。定王元年，楚庄王伐陆浑之戎，赐洛，使人问九鼎。王使王孙满应射以辞，楚兵乃去。十年，楚庄王为郑，郑伯祥以而复之。十六年，楚庄王卒。二十一年，定王崩，子简王一立。简王十三年，晋杀其君立功，迎子周于周，立为道公。十四年，简王崩，子灵王谢新立。灵王二十四年，其崔杼是其君庄公。二十七年，灵王崩，子景王贵立。景王十八年，后太子盛而早卒。二十年，景王爱子朝，欲立之，会崩，子盖之党与争立。国人立长子猛为王，子朝攻杀猛，猛为悼王。晋人攻子朝而立盖，是为晋王。晋王元年，晋人入晋王，子朝自立，晋王不得入，居泽。四年，晋率诸侯入晋王于周，子朝为臣，诸侯成周。十六年，子朝之徒复作乱，晋王奔于晋。十七年，晋定公遂入晋王于周。三十九年，齐田常杀其君简公。四十一年，楚灭陈，孔子卒。四十二年，晋王崩，子元王仁立。元王八年崩，子定王戒立。定王十六年，三晋灭智伯，分有其地。二十八年，定王崩，长子去吉利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三月，帝叔袭杀哀王而自立，是为思王。思王立五月，少帝为攻杀思王而自立，是为考王。此三王皆定王之子。考王十五年崩，子威烈王武立。考王封其地于河南，是为桓公，以续周公之官职。桓公卒，子威公代立。威公卒，子惠公代立，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，号东周惠公。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镇，命韩魏赵为诸侯。二十四年崩，子安王交立。是岁盗杀楚生王。安王立二十六年崩，子烈王喜立。烈王二年，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：“使周与秦国合而别，别五百载复合，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十年，烈王崩，帝贬立，是为显王。显王五年，贺秦献公，献公称伯。九年，置文武座于秦孝公。二十五年， 秦惠诸侯于周。26年，周至伯于秦孝公。33年，贺秦惠王。35年，至文武作于秦惠王。44年，秦惠王称王。其后诸侯皆为王。48年，显王崩，子慎敬王定立。慎敬王立6年，崩，子赧王延立。王赧时，东西周分治，王赧徙都西周。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，有武庶子，无嫡立。司马简谓楚王曰：不如以弟子公子就，为请太子。左丞曰：不可。周不听，是公之至困而教书于周也。不如请周君孰欲立，以威告简。简请令楚咨之以弟，果立公子就为太子。8年，秦公宜阳，楚就之，而楚以周为秦故，将伐之。苏代魏周说楚王曰：何以周为秦之祸也？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，欲令周入秦也，故谓周秦也。周知其不可解，必入于秦，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。魏王计者，周于秦因善之，不于秦亦言善之，以疏之于秦。周绝于秦，必入于郢矣。秦借道两周之间，将以伐韩。周恐借之位于韩，不借位于秦。史晏谓周君曰：何不令人为韩公书曰：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，信东周也。公何不与周地发志，使之楚？秦必以楚不信周，是韩不伐也。又谓秦曰：韩强与周地，将以夷周于秦也，周不敢不受。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，是受地于韩而听于秦。秦召西周君，西周君勿往，故令人谓韩王曰：秦召西周君，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，王何不出兵于南阳？周君将以为辞于秦，周君不入秦，秦必不敢于河而攻南阳矣。东周与西周战，韩救西周。或谓东周说韩王曰：西周固天子之国，多名器重宝，王按兵无出，可以得东周，而西周之宝必可以进矣。王赧谓成君：楚为雍氏，韩征甲与粟于东周，东周君恐，召苏代而告之。代曰：君何患于世？臣能使韩无征甲与粟于周，又能为君得高都。周君曰：子苟能，请以国听子。代见韩相国曰：楚为雍氏，其三月也，今五月不能拔，是楚病也。今相国乃征甲与粟于周，是告楚病也。韩相国曰：善，使者已行矣。代曰：何不与周高都？韩相国大怒曰：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，何故与周高都也？代曰：与周高都，是周折而入于韩也。秦闻之，必大怒愤周，即不通周史，是以必高都得完周也，何谓不与？相国曰： 善，国与州高都。34年，苏厉谓周军曰：“秦破韩魏，扑师吴，北取赵蔺、离石者，皆白起也。是善用兵，又有天命。今又将兵出塞攻梁，梁破则周危矣。君何不令人睡白起乎？”曰：“除有养由基者，善射者也。去柳叶百步而射之，百发而百中之。左右观者数千人，皆曰善射。有一夫立其旁，曰：‘善，可交射矣。’养由基怒，士公恶见，曰：‘客安能教我射乎？’客曰：‘非吾能教子知左处右也。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，百发而百中之，不以善息，少焉气衰力倦，弓拨矢钩，一发不中者，百发尽息。今破韩魏，扑师吴，北取赵蔺、离石者，弓之弓多矣。今又将兵出塞，过两州，备韩攻梁，一举不得，前功尽弃，功不如称病而无出。”42年，秦破华阳曰：“马范谓周君曰：‘请令梁成周。’乃谓梁王曰：‘周王病若死，则范必死矣。范请以九鼎自入于王，王受九鼎而屠范。’梁王曰：‘善。’遂与之卒，言数周。因谓秦王曰：‘梁非数周也，将伐周也。’王释出兵境以观之。秦果出兵。又谓梁王曰：‘周王病甚矣，范请后可而复之。今王使卒之周，诸侯皆生心，后举事且不信，不若令卒为周城以逆事端。’梁王曰：‘善。’遂使成周。45年，周军之秦客谓周惧曰：‘公不若欲秦王之孝，因以应为太后养弟，秦王必喜，是公有秦交，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公，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。’秦攻周，而周罪谓秦王曰：‘魏王计者不攻周，攻周实不足以立生畏天下，天下以生畏秦，必东合于齐，兵必于周，合天下于齐，则秦不忘矣。天下欲避秦，劝王攻周，秦与天下避，则令不行矣。’58年，三晋拒秦，周令其相国之秦，以秦之轻也，还其行。客谓相国曰：‘秦之轻重未可知也。秦欲知三国之情，公不如即见秦王曰：‘请魏王听东方之变，秦王必重公，重公是秦重周，周以取秦也，其重则固有周惧以收齐，是周常不失众国之交也。’秦信周，发兵攻三晋。59年，秦取韩阳城附属，西周孔被秦，与诸侯约纵，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，令秦无德通阳城。秦昭王怒，使将军纠攻西周，西周军奔秦，顿首受罪，进献其邑36，口30000。秦受其献，归其军于周。周军王赧卒， 周民遂东亡。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旦湖。后七岁，秦庄襄王灭东周，东西周皆入于秦，周既不嗣。太史公曰：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，宗其实不然。武王迎之，成王使少公卜居居九鼎焉，而周复都封号，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乃东迁于洛邑。所谓周公葬于璧，璧在号东南渡中。秦灭周，汉兴九十又余载，天子将封泰山。东巡狩至河南，求周苗裔，封其后加三十里地，号曰周子南君，比列侯，以奉其先祭祀。